突然有人拉了安宗的肩膀一下，他疯狂地摇着头，身体却硬是被拽了过去，然后面门直接被人猛揍了一拳。这一拳打得十分之狠，他整个人都摔倒在地上，差点就翻了个跟头。他猛然抬头看，发现原来打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毅。但此时他丝毫没有往常那种火气和嚣张，白毅打了他，他只是用颤抖的手擦了擦嘴角，发现自己居然还在流血。此时安宗问了一句也许是他这辈子最傻冒的问题， 死人会流血吗？ 问完这句话，他渐渐地感觉到嘴角处的疼痛，顿时恍然。安宗捂着脑袋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发现自己前面的想法实在是有些失控，简直像是被催眠了一样。不，比催眠更加离谱，完全是癫狂和心理崩溃。 虽然我说不上拥有什么过人的心理素质，但是毕竟经历了那么多诡异莫测的事情，如今依然活着的我，对于生死早就看透了。其实死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遥远，也许下一秒我就可能断气了，不过只要活着，那么一切才有继续拼下去的价值。 想到这一点，安宗突然浑身一凛，大脑终于不再死机了。他使劲地按了下嘴角，疼痛彻底把他真真实实拉回了现实中。他又抽了自己两巴掌，靠着疼痛让自己相信我还活着的这个事实。当脑中重复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感觉所有的神智都回来了。安宗伸出手，同时白毅也伸手把他拉了起来。六子摇着头说， 你前面怎么了？发什么疯啊？ 安宗捏了捏下巴对六子说， 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特别注意了这个古怪的人像，然后就开始脑子犯浑了。 妈的，老白，你这一拳差点把我下巴给打歪了，太狠了吧。 白毅瞥了他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邦迪，抓住他的下巴擦掉血痕就贴了上去。安宗这才感觉到下巴右侧已经被他打肿了一大块，一贴邦迪，他几乎疼得眼泪也流了出来。白毅略微皱了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， 这些画像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只是过分盯着他们手里的东西看了，这些东西有着很大的心理暗示作用，是古代的摄心术。如果不是我下手狠，你现在说不定就自杀，或者干脆想要扑上来杀我们了。 六子大骇，额头冒着冷汗说， 我靠，那么牛逼啊，还心理学是近代才出来的东西吧，他们几千年前就耍得那么溜了。 白毅摇了摇头说， 摄魂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秘术，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研究，但是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人会了，主要也是因为这与巫术什么的牵扯太深，太过诡异神秘，所以一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。 曹阳这时看安宗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也走了过来，听到他们这些话便疑问道， 怎么会呢？我们也盯着这些东西看呢，为什么只有安宗一个人出现了心理暗示？ 赵老板在一旁阴笑着说， 如果只是普通的摄魂术，就没资格放在河伯殿之中了，这些当然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他才能够看见，走到这里来的人除了六子，几乎都是与鬼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，其中也必定会有无魂之人，所以这些机关暗术，与其说是用来防止一般的人，还不如说都是用来阻止无魂之人进入正殿的最后保障。 安宗捂着下颚无言地盯着那个老头，直到现在他依然觉得他十分古怪，这种感觉不是幻觉或者是心理暗示所造成的，而是真的觉得这个老家伙对这里的事情了解的太多太多了，说他是这里的导游都不为过。他捂着下巴终于无法忍下去，走到老头的面前问道， 赵老板，你到底对这里知道些什么？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我根本不相信你还是那个赵老板。或者我这么说吧，我甚至怀疑你根本不是一个活人。 安宗话音一落，四周又成了死寂。六子谨慎地站在了他和白毅的边上，空气中只有几个人粗乱的呼吸声。说出这句话，就代表余下的所有人都需要面对赵老板这个未知的危险，这也是安宗一直迟迟没有说穿的原因。但是如今再犹豫下去，他们很可能会在最危险的时候被这个不安定因素给害死。他不能让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。安宗趁机偷瞄了一眼白毅，他的脸色也不好看，甚至发出了无奈的叹息。赵老板的眼神第一次起了变化，那一瞬间，安宗都觉得他有一种解脱的错觉。这个词用得不准确，但是他真的很难去形容那样的眼神，居然可以如此柔和。但是安宗还没有确定什么的时候，赵老板的眼神突然一变，狰狞地看着他们后面说： 这东西怎么可能还活着？ 安宗一回头，吓得也跳了起来。一个头上戴着一只巨大的兽牙玉面具，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怪人，拖着光头的半具尸体一点点向他们这里挪了过来。安宗定睛一看，发现他就是那个从棺材上坐起来的怪人。 我靠，居然拖着光头的尸体跟了过来。 白毅是第二个认出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的人，他脸色瞬间惨白，他拉住安宗只喊了一句： 快跑，那是奥印。 一群人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情况，又撒开了腿往里面跑。安宗听到后面发出了类似猿类的叫声，但是再仔细听，就发现他发出的声音和牛角猴马队的时候声音非常类似。他愣了一下，但是白毅根本不给他再仔细听的时间，几乎是拽着他往里跑。几个人已经超越了本能的极限，一个个像是田径超人一样往前冲。突然，安宗感觉前面的六字一下子消失了，还没等他来得及思考六字怎么了，就感觉脚下一空，顺势低头一看，下面居然是空的。白毅想要拉住他，但也因为重力不稳，下一秒就被拽了下去。安宗胡乱地想要抓住什么东西，但是根本没办法抓住，感觉四周都是冰墙。当脚一落空，脑子里的第一个场面就是那冰锥殉葬坑。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太没话说了，他这算是上辈子没有积半毛钱的德，才会落得那种最凄惨的死法。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天神开眼，当他快要落地的时候，感觉身下是一道斜坡，这一下虽然疼，但却因此获得了救命的缓冲，一下子就滑了下去。这个弧度比想象中的还要大，最后他几乎是被甩出去的。万幸的是，安宗对摔这一动作一向颇有心得，所以在看到快要冲出去的那一刹那，他已经调整好了姿势。一落地虽然疼，但是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他扭了扭胳膊爬起来，白毅也咚的一声掉在他的身边。不过白毅比他牛，几乎是站着跳下来的，此时已经来到他边上问道： 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摔习惯了也就有免疫力了，你怎么样了？ 我没事儿，我们运气好有这块冰坡，否则我们现在估计连站也站不起来。对了，六子他们掉哪儿去了？